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今天播送戏剧故事《埃尔纳尼》，原剧作者法国维克多·雨果。他是法国19世纪杰出的浪漫主义作家，除小说与诗歌以外，戏剧作品主要有《克伦威尔》《埃尔纳尼》《国王寻欢作乐》和《玛丽都铎》等。《埃尔纳尼》取材于16世纪的西班牙故事，剧中的三个男主人公追求爱情，但又视荣誉为生命，当爱情与荣誉发生冲突的时候，都为荣誉而牺牲了爱情，体现了中世纪的骑士精神。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埃尔纳尼》，改写郭振元，演播瞿贤和、张君英。 16世纪，在西班牙的萨拉戈萨，有位德高望重的老公爵，当吕伊·戈梅兹。他有一个美丽可爱的侄女，叫当纳沙尔。虽然老公爵炽热的激情犹如夕阳西下的美妙黄昏，但他却如醉如痴地爱着自己的侄女，并要娶她为妻。可是当纳沙尔却深深地爱着沦入绿林为盗的贵族骑士埃尔纳尼。这天晚上，当纳沙尔的老女仆听见敲门声，忙打开那道通往暗梯的小门。来客匆忙进屋，老女仆这才发现她不是小姐的情人阿尔纳尼，不禁失声惊叫。 来客一把揪住老女仆，威胁着说：“再喊就要你的命。”莱克问明老公爵现在不在家，得知小姐正等待着情人。他从腰里拿出匕首和钱袋，对老女仆说：“要么接过钱袋，把我藏起来，要么就吃我一刀。” 老女仆被迫打开一个壁橱，叫莱克藏了进去。不大一会儿，小姐回到了屋里。由于他一心挂念着情人，没有注意到老仆人的忐忑不安。不久，埃尔纳尼如约而至，当纳沙尔扑进情人的怀抱。沉浸在秘密幽会的幸福之中的埃尔纳尼，心头却摆脱不掉公爵的阴影。当纳沙尔温情地安慰他：“亲爱的，别再想公爵了。”“ 可是这老混蛋却要娶你，这桩婚事究竟是谁做的主？”“ 听说是国王。” 埃尔纳尼一听到国王这两个字，眼中立刻冒出愤怒的火焰。他对当纳沙尔说：“我父亲死在断头台上，就是国王父亲干的好事。虽然他们都死了，但仇恨还活着。”埃尔纳尼郑重地要求当纳沙尔做出选择：“要么你嫁给公爵，要么跟我走。”“ 哪怕走到天涯海角，我也永远跟随着你。” 就在他俩商量着私奔计划的时候，那个来客突然从壁橱里闯了出来。埃尔纳尼手握剑柄，镇静地问莱克是什么人。 莱克不但没有报姓名，反而傲慢地宣称自己也爱着小姐。他还抱怨闷在壁橱里听不清他俩的情话，希望当那沙尔用他的温存和妩媚使两个情人一同销魂。埃尔纳尼大怒，拔剑刺向莱克。当那沙尔被这厮杀的场面吓得浑身发抖，而且最令他担心的事发生了，公爵从外面回来了。在公爵的痛斥下，面对骑士的荣誉，这两个夜半私入闺房的年轻骑士显得无地自容，一直沉默不语。直到公爵命令仆人将他们捆起来，莱克才开了口：“别纠缠这小事了。”说着，他解开披风，露出了脸庞。大家都惊呆了，公爵忙喝退仆人，垂手请求恕罪。当那沙尔更加惊恐不安，埃尔纳尼退到一旁，死死盯住他的仇敌，年轻的国王卡洛斯。 原来国王的祖父日耳曼皇帝马克西米利安刚刚去世，卡洛斯得到消息后立刻乔装出行来到了公爵府。现在国王似乎忘了刚才的格斗和在场的埃尔纳尼，向公爵讨教继承日耳曼帝国皇位的计谋。老谋深算的公爵为他出谋划策了一番。公爵担忧地提出，最近出现了一伙新强盗，他希望国王下令通缉强盗的首领埃尔纳尼，并且他告诉国王说，埃尔纳尼目前正在附近活动。国王和公爵绝没料到强盗的首领埃尔纳尼就在他们身边。听完公爵的禀报后，国王决定今晚住下。公爵忙去吩咐仆人做准备。当那沙尔走到埃尔纳尼身旁，低声地说：“明天半夜，在我窗下拍三下巴掌，我会去那儿的。”国王早就迷恋上了当那沙尔，他隐约听见小姐的话，虽然怀疑埃尔纳尼的神秘身份，可是当公爵回来追问起埃尔纳尼时，他却愚弄了公爵：“ 啊，他是我的随从，现在该走了。”第二天半夜，国王用暗号将当纳沙尔骗出来，像奴仆一样捧出王后的桂冠，表白了自己强烈的爱慕之情。可是却遭到了当纳沙尔的拒绝。国王恼羞成怒，凶暴地抓住当纳沙尔，企图逼他就范。当纳沙尔苦苦哀求，挣扎中无意碰到了国王腰间的匕首，立即抽握在手。国王奉劝当纳沙尔不要指望那个强盗埃尔纳尼，不料此时他身后突然传来了埃尔纳尼的声音。埃尔纳尼用剑指着国王愤怒地说：“你父亲害死了我父亲，你又剥夺了我的财产和爵位，现在我们同爱着一个女人，来吧，抽出你的剑，准备招架。”然而国王拒绝同他决斗。国王用他那双鹰眼盯住埃尔纳尼，怒斥他双手沾满了无辜的鲜血，现在却装得慷慨激昂。国王这种宁可威严的被杀也不肯动手的高傲态度，使埃尔纳尼改变了复仇的念头。他当着国王的面折断宝剑，随后放走了国王。当那沙尔请求埃尔纳尼马上带自己逃走，这时冷静下来的埃尔纳尼却又后悔放走了国王。他说：“让我独自离去吧，断头台只能是我一个人的。” 让那沙尔向他发誓说，不，我死也要与你在一起。在这夜深人静的美好时刻，甜蜜的爱情使两个情人依偎在一起，忘怀了一切。国王离去后，带着卫队迅速包围了城堡，四处响起钟声。艾尔纳尼吻别了心爱的小姐，从同伴手中接过了剑。卡洛斯没有抓到艾尔纳尼，于是出1000金币悬赏艾尔纳尼的人头，并亲自御驾剿匪。人们纷纷传说艾尔纳尼已经死了。当那沙尔始终得不到艾尔纳尼的准确消息，而公爵的婚期却在一天天的临近。 举行婚礼这天一大早，客人们还没有来，扮成香客的艾尔纳尼走进张灯结彩的公爵府请求住宿。他受到了公爵的热情款待。当身穿新娘礼服的当纳沙尔在仆人们的簇拥下来大厅请公爵过目时，艾尔纳尼呼吸急促，不知所措地望着心爱的人。在绝望中，他突然扯掉香客的长袍，大叫着，有谁想赚1000金币？我就是艾尔纳尼。当纳沙尔听到这个声音，不由得喜出望外，众人却都认为那香客是个疯子。艾尔纳尼问众人为什么不动手捆起自己去领赏，公爵回答说，要是他们敢碰你，就该小心自己的脑袋了。就算你是艾尔纳尼，但你是上帝交给我的客人。说完，公爵叫当纳沙尔离开大厅，果断地下令关闭城堡，又亲自布置人员去把守大门。 当纳沙尔急匆匆地来找艾尔纳尼，却受到艾尔纳尼一番冷言恶语的嘲讽。他欲辩难言，从珠宝盒中抽出一把匕首，伤心地说，这匕首是我从国王身上夺来的，我为你而拒绝了王后的宝座，你现在竟来侮辱我。面对忠贞不渝的当纳沙尔，艾尔纳尼万分惭愧，他跪倒在小姐的面前，表示宁愿死在这把匕首之下，也不愿延长自己那可悲无奈的生命。当纳沙尔扶起艾尔纳尼说，负心的人哪，你认为你死后我还能活下去吗？两个相爱的人彼此凝视，互诉衷肠，又心醉神迷地拥抱在一起了。 恰巧公爵撞见了这个场面，公爵痛苦地对着悬挂在大厅四周的祖宗画像仰天长啸，难道这就是我殷勤好客的报应吗？艾尔纳尼向公爵承认自己确实曾打算无耻之极地抢走当纳沙尔，但现在他只求用满腔的鲜血来抵偿自己的罪孽。他向公爵发誓，当纳沙尔是清白无辜的。 不，不，老爷，一切都是我干出来的，因为我爱他。当那沙尔跪倒在地，他的话使老公爵浑身一颤。 就在这时，响起了一阵嘹亮的号角声，仆人进来禀报，国王驾到。艾尔纳尼请求公爵将自己交给国王，公爵传令开门接驾，然后他走到大厅悬挂的字画像前， 按下一个隐秘的开关，露出一间密室，恭敬地请客人埃尔纳尼进去。达纳沙尔这才松口气，无力地蒙上了面纱。在国王的追问下，一生忠心耿耿的老公爵承认他窝藏了强盗，但拒绝交出作为客人的埃尔纳尼。他拉着国王看遍祖宗八代的画像，最后站到自己的画像前问：陛下，难道你要人家看见这张画像时说，这最后一个名门望族的不孝子孙，竟是个背信弃义、出卖客人的败类吗？国王被公爵说得张口结舌，暴怒之下下令抓走公爵，捣毁城堡。 当那沙尔揭下面纱，痛骂国王是个没有西班牙人好心肠的昏君。奸诈的国王一见到朝思暮想的小姐，装作大度地宽赦了公爵对自己的不忠。不忠这两个字撕裂了老公爵的心，他用当那沙尔当人质，作为忠于客人、忠于荣誉的代价。 当那沙尔被国王带走了，大厅内只剩下公爵一个人。他怀着悲愤的心情取出两把宝剑，打开密室，扔给埃尔纳尼一把。现在是我和你算账的时候了。 老人家，我们不是对手啊。 年轻人，你不杀死我，我就杀死你。 埃尔纳尼表示自己的生死由公爵做主。公爵按照天主教的教规，叫埃尔纳尼做临死前的忏悔。埃尔纳尼恳请公爵像上帝一样开恩，准允自己死前再见小姐一面。当公爵冷笑着告诉他，当那沙尔已被国王带走时，埃尔纳尼大叫着： 糊涂的老人家，你上当了，国王爱他呀，他是我们的情敌。 公爵如梦初醒，要立刻带人去追赶国王。埃尔纳尼拦住公爵说：我对先父在天之灵发誓，为你报仇也是为我报仇，请让我杀掉国王之后，你再杀死我吧。公爵沉思片刻，要信物做凭据。埃尔纳尼解下腰间的号角交给公爵： 只要你认为我离开人世的时辰到了，就吹响这号角。 公爵和埃尔纳尼加入了一个由反对国王的贵族们组成的同盟会。在选举日耳曼新皇帝这一天，他们潜入查理曼陵墓的地下宫准备行刺。盟员们将自己的姓名写在纸上，卷成一团扔进骨灰坛内。结果埃尔纳尼中了头彩，成为第一刺客。 公爵不惜用号角和当纳沙尔与埃尔纳尼交换第一刺客的身份。埃尔纳尼冷峻地说： 我的生死由你做主，可国王的生死得由我做主。 公爵只好收起号角，愤愤地说： 这件事你不让我称心，你会倒霉的。 盟员们举剑宣誓，要信奉上帝，全力以赴刺杀国王，不成功便成人。与此同时，早已得到消息的国王卡洛斯已经带人包围了陵墓。这时，选定皇帝的礼炮响了。 当国王听到是自己当上皇帝的三声礼炮时，立刻带卫队冲进地下宫，解除了同盟会会员的武装。 一直被国王带在身边的当纳沙尔，一眼瞧见了埃尔纳尼，叫着他的名字跑了过去。可是，埃尔纳尼对他非常冷淡。当纳沙尔从怀里掏出匕首一亮，埃尔纳尼不禁向他伸出了双手。 公爵沮丧地自言自语， 他没有看见我。 国王命令只抓公侯贵族，放掉其余的人。埃尔纳尼毅然闯进被卫兵隔离的公爵人堆中，对国王高声说， 如果你的断头台太小，就扩大些吧。国王，我也是贵族的后代，我是让德阿拉贡。 国王冷笑着说， 的确，我忘了这一点。 当纳沙尔跪倒在国王面前，祈求这位新皇帝仁慈为怀。 国王一动不动，沉思良久。 忽然，他弯腰扶起当纳沙尔，对埃尔纳尼说， 你高贵的心灵配得上你高贵的门第，她是你的夫人了。 埃尔纳尼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什么？难道这是国王的话？ 不，是日耳曼皇帝。 国王卡罗斯说完，又当众宣布赦免所有的人。 我不再记住你们的名字了，我要忘记一切仇恨，宽恕你们。这是我应当给全世界的教训。 人们纷纷下跪，高呼光荣属于卡罗斯。日耳曼帝国万岁！公爵在一片欢呼声中走到国王面前，阴沉地说， 只有我一个人受到了惩罚。 卡罗斯回答， 公爵，一开头就要仁慈宽厚。 埃尔纳尼与当纳沙尔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婚礼后的那天深夜，沉浸在极度幸福中的新郎新娘，还久久依偎在月光下的平台上缠绵细语。忽然，不远处传来了号角声。当纳沙尔抬起头来，微笑着：“啊，我听出来了，这是你那个号角的声音。”也是我们幸福的小夜曲。 埃尔纳尼却精神恍惚地回答， 他终于在暗处笑了。 号角再次吹响，由远而近。埃尔纳尼猛然起身，当纳沙尔问他怎么了。 哦，是这样，一个似乎愈合的伤口就裂开了。听我说，亲爱的当纳沙尔，在我不幸的日子里，我随身携带的那个盒子里有瓶止痛的药水，去帮我拿来。 当纳沙尔走了以后，一个身穿黑衣的假面人缓缓走上平台，他边走边说， 还记得你当初说过的话吗？只要你认为我离开人世的时辰到了，就吹响这号角。年轻人，你是要匕首还是用毒药？ 埃尔纳尼呆滞地回答， 毒药。 假面人将药瓶交给了脸色苍白的埃尔纳尼。埃尔纳尼颤抖地接过药瓶，强烈地哀求说， 公爵，如果你还有灵魂，不是从炼狱里钻出来的魔鬼，你该知道20岁的人和自己心爱的人结婚是怎么样的一种幸福。求求你，明天再让我死吧。 你的丧钟早就敲过了。 我可以拒绝你，公爵。 假面人冷笑一声， 你不是对你在天之灵的父亲发过誓吗？这只不过是背信弃义而已。 说完他扭头就走。埃尔纳尼抢步拦住假面人，将药瓶举到嘴边骂着说，你这个残酷无情的魔鬼。 这时当那沙尔回来了，公爵索性摘下面具。当那沙尔问明缘由，扑上去抓住埃尔纳尼的胳膊哀求着说，等一下，等我把话说完。他趁埃尔纳尼不备，猛地夺过药瓶。什么誓言也不算数，这是犯罪，发疯，谋杀。 公爵盯着埃尔纳尼，阴沉地提醒他， 死的时辰已到。 埃尔纳尼请求当纳沙尔将药瓶还给自己，他再次强调，我和公爵有言在先，难道你要我做个背信弃义的人吗？ 埃尔纳尼，你应该知道你是属于我的。 公爵见状，嘴里叨唠着，再次转身离去。 可耻啊，可耻啊，西班牙的名门后代，我只好到九泉之下去找你父亲讲理了。 只想到自己荣誉的埃尔纳尼拽住公爵，朝当纳沙尔大叫着，求求你，看在爱情的份上，为了我灵魂的永生。 当纳沙尔悲切地说，你真的要死吗？难道你不知道一个虔诚的妻子的心吗？说完他举起毒药瓶喝了两口，然后递给埃尔纳尼，平静地说，你永远不会像一个女人那样爱恋，别怪我也给你留下了一份。 埃尔纳尼喝完剩下的毒药惨叫道，先父在天之灵啊，我没有为你报仇，你就来报仇了。 倒下去的两个年轻人挣扎着互相拥抱在一起，互相祝福灵魂的永生，互助携手共进天堂。老公爵见他们不动了，拔出匕首刺进自己的胸膛，为了爱情，也为了他一生的荣誉。 听众朋友，以上为您播送的是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的作品《埃尔纳尼》。今天的经典戏剧故事节目就请您欣赏到这里，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今天播送戏剧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的作者是莎士比亚。莎士比亚生于1564年，死于1616年，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戏剧家和诗人。他生于商人家庭，当过剧场杂役、演员、编剧等，现存剧本37部，长诗2首，14行诗154首。他的剧作以人文主义观点反映了西欧封建制度解体、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社会矛盾，刻画了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主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要求和生活理想。他笔下的人物性格鲜明，情节生动丰富，语言富于表现力。罗密欧与朱丽叶是著名的爱情悲剧，歌颂了爱情自由、个性解放的生活理想。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罗密欧与朱丽叶》，改写周传佳，朗诵陈阿喜。 在古老的威洛纳名城里，住着凯普莱特和蒙泰古两个大家族，他们门第相当，但世代积下夙愿，时时发生争吵和斗殴，搅得全城不得安宁。为此，亲王对双方主仆提出了严峻的警告。蒙泰古的儿子罗密欧对两家的恩恩怨怨不感兴趣，而且他正值青春年少，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他痴恋着女友罗瑟琳，但罗瑟琳瞧不起他，对他很冷淡。为此，罗密欧成天沉浸在孤独、烦恼与悲哀之中。他的好朋友班弗里奥和莫丘西奥劝他趁早死了这份心，多接触接触其他女孩子。天涯何处无芳草，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呢？正巧，凯普莱特老头为了表示对亲王警告的诚意，维护威洛纳城的和平与秩序，准备举办一次盛大的晚宴，邀请了许多高贵的宾客和漂亮的太太小姐。罗密欧的两位朋友怂恿他戴上假面具去参加宴会，开开眼界，换换心情。罗密欧听说罗斯利也去参加这个舞会，便答应下来。乐曲声中，一对对男女翩翩起舞，罗密欧没有兴致跳舞，坐在一旁观看。他在粉黛钗环、秋波流转之中，怎么也看不到罗瑟琳的倩影。突然，一位姑娘娇丽的面容和婀娜的舞姿映入了他的眼帘，像闪电在全身掠过一样，罗密欧止不住心头一阵躁动。是啊，这姑娘太美了。月亮不如她皎洁，火炬不如她明亮。她像黑人耳边佩戴的璀璨宝珠， 宛如天上仙姝降临凡间。在他那迷人光彩的照耀下，众多的太太小姐全都黯然失色了。罗密欧正在不由自主地啧啧称叹，不慎被凯普莱特的侄子提波尔特认了出来。这个提波尔特脾气暴躁，点火就着，对蒙泰古家怀着深深的仇恨。他大骂罗密欧是小杂种，并要动手打人。多亏凯普莱特及时喝住，提波尔特不好发作，但心里发誓，改天有机会一定要好好收拾收拾这个蒙泰古家的大公子。罗密欧的整个身心都被那少女吸引住了，仿佛根本就没有注意提波尔特的态度。等一轮舞罢，他壮着胆子走上前去，轻轻拉住那姑娘的纤纤素手，羞怯地吻了一下，顺便拐弯抹角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慕之情。这时姑娘的母亲来了，罗密欧一打听，不禁惊出了一身冷汗。命运怎么会这样捉弄人呢？他那一见钟情的姑娘原来是蒙泰古家的世代仇人凯普莱特大人的女儿和继承人朱丽叶。自己无意中竟爱上了本家的仇人。朱丽叶这时也知道了罗密欧的身份，又是惊诧又是担心。宴会散后已是夜半，罗密欧为汹涌澎湃的爱情所驱使，冒着危险跳进朱丽叶家的花墙，来到她的窗下，想要再看一眼朱丽叶的身影。他两眼盯住窗口，回想着舞会上的情景。忽然朱丽叶在窗口出现了，轻柔的月光中只见他纤手托腮，仿佛有无限的忧愁。接着又听见他轻轻叹了口气，柔声唤道：罗密欧啊，罗密欧，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不知你现在哪里？为了我，别认你的父亲，丢掉你的姓吧。也许你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只要你宣誓做我的爱人，我就不再姓凯普莱特了。这亲切的呼唤，缠绵的情话，简直就像甘露滴进罗密欧焦灼的心田。他动感无比畅美，恨不能飞上楼头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他终于忍不住了，声音颤抖地对朱丽叶说道：心爱的人，我听你的，从今以后永远不再叫罗密欧了。心有灵犀一点通，朱丽叶马上意识到是心上人来了。他感到一阵幸福的晕眩，想到刚才自己的话，脸上热乎乎的，泛起一片红晕。他想，既然罗密欧已经大胆地来到自己身边，听到了自己亲口吐露的爱，何必再故作冷淡，扭捏作态，推三阻四呢？那些虚文俗礼全都免去吧。罗密欧比朱丽叶更主动更急迫，一定要朱丽叶对月起誓。朱丽叶恳求道：别起誓了，这太仓促，太轻率，太突兀了。我不是已经把爱给你了吗？亲爱的蒙泰古，如果你真心爱我，想要娶我， 我明天就派人去见你，约好结婚时间。举行婚礼后，我愿跟着你远走高飞。听罢这番话，罗密欧放心了。眼看天快亮了，两人依依惜别。罗密欧兴奋不已，没有回家，直奔修道院去找劳伦斯神父。劳伦斯神父心地善良，古道热肠，曾经多次开导过他。罗密欧推心置腹，把夜里的经过全都告诉了神父。神父本来并不很赞同这桩婚事，但转念一想，如果借两个年轻人的爱情之火，能融化两家多年冤仇的坚冰，岂不是一桩好事？于是他答应替他们主持婚礼。罗密欧高兴地流出了眼泪。朱丽叶和罗密欧很快赶到修道院密室，劳伦斯神父为他们举行了神圣的婚礼。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可是谁能想到灾祸就要降临。当天中午时分，罗密欧的朋友班弗里奥和猫丘西奥走过威罗纳城大街的时候，与凯普莱特的侄子提波尔特相遇。提波尔特还记着宴会那天的茬，指责猫丘西奥和班弗里奥陪着罗密欧闯进他们的舞厅。猫丘西奥也不示弱，两个人吵了起来。又正巧罗密欧从这里路过，提波尔特便丢开毛丘西奥，又来向罗密欧挑衅，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骂咧咧。不管罗密欧怎样克制、忍让、劝说，凶悍的提波尔特都不理会，竟唰地拔出剑来。毛丘西奥是个血气方刚、性情暴躁的青年，实在看不过去，他要为朋友两肋插刀，立即拔剑相对。几个回合过去，猫丘西奥便倒在血泊中，停止了呼吸。罗密欧刚才还竭力劝阻两个格斗者，如今见猫丘西奥剑下身亡，再也按捺不住，操起剑疯狂地向提波尔特刺去，将对方刺死。一霎时功夫，两名青年横尸街头，造成了一阵骚乱。再说朱丽叶举行完婚礼之后，赶紧回到家里，焦急地盼望夜幕降临，好与罗密欧在花园幽会。没有想到等待着他的却是罗密欧杀了他的表哥提波尔特，将被放逐出境的可怕消息。要知道，他才做了几个钟头的新娘啊！这消息是多么沉重的打击，他的精神简直就要崩溃了。他心疼表哥年轻轻就死于非命，他骂罗密欧是俊秀的暴君，天使般的恶魔，披着白鸽羽毛的乌鸦，豺狼一样残忍的羔羊，花一样的脸蛋儿藏着蛇蝎一样的心。他内心充满了矛盾，在爱和恨之间挣扎。可是当他得知了事情的全部详细过程后，他对罗密欧的同情和理解占了上风。奶妈进来了，她悄悄告诉朱丽叶，罗密欧正躲在劳伦斯神父的寺院里。朱丽叶抹了把眼泪，摘下一只戒指交给奶妈，让她快去见罗密欧。此刻 罗密欧正沉浸在悲愤和绝望之中。无论劳伦斯神父怎样耐心地安慰开导，他都听不进去。论说杀死人应判死罪，幸亏亲王开恩，才把死罪改成放逐。但他认为从威洛那放逐也就是死。他悲叹道，朱丽叶所在的地方就是天堂，这儿的每一只猫，每一只狗，每一只小小的老鼠都生活在天堂里，都可以瞻仰到他的容颜，可是罗密欧却看不见他。污秽的苍蝇都可以接触亲爱的朱丽叶的皎洁的玉手，从他的嘴唇上偷取天堂中的幸福。苍蝇可以这样做，我却必须远走高飞。这十足的疯话倒很符合这位热恋青年的奇特逻辑。奶妈到来了，罗密欧看到朱丽叶的戒指才渐渐安静下来。神父为了让他清醒地面对现实，严厉地批评他说，你是一个男子吗？你的形状是一个男子，却流着妇人的眼泪。你已经杀死了提波尔特，难道还要杀死自己吗？天地好容易生下你这个人来，你却要亲手把自己摧毁。呸！你有的是一副堂堂的七尺之躯，有的是热情和智慧，你却不知道把它们好好利用。你堂堂的仪表不过是一尊蜡像，没有一点男子汉的血气。这一顿当头棒喝果真使罗密欧清醒起来。神父让他当晚去跟朱丽叶告别，然后马上就到曼多亚去，在那里住下来，等神父找一个适当的机会来公布他和朱丽叶的婚事。到那时，神父会请求亲王赦免他的罪行，两家也可能慢慢和解，这样他就可以欢天喜地地回来和朱丽叶团聚了。这天晚上，罗密欧和朱丽叶在花园相会，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一夜。几多欢乐，几多悲哀，几多惊恐。夜是那么漫长，又是那么短暂。展望前景，既充满希望，又吉凶难卜。他们就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在天亮前分手。就在罗密欧与朱丽叶聚会的这天晚上，帕里斯伯爵，一位年少英俊的高贵绅士，登门向朱丽叶求婚。老凯普莱特夫妇当场应允，并议定立即举办简易婚礼。朱丽叶得知此信，再三央求，婉言拒绝，却遭到父亲一顿训骂。父母之命不可违，朱丽叶假托到修道院忏悔，赶紧去找劳伦斯神父商量对策。劳伦斯刚刚为罗密欧和朱丽叶秘密举行过婚礼，当然愿意帮忙。紧急之中，他想出了一种非常的手段，他让朱丽叶假装答应帕里斯伯爵的婚事，在举行婚礼的头天晚上，偷偷吞下一种特殊的药。这种药吞下之后，心脏会立即停止跳动，浑身僵硬冰冷，就像死去一样。 新郎当然不会接一个死人当新娘，家里人便会按照当地风俗将他送进本族墓穴。42小时后，药力解除，人会苏醒过来，如同做了一场大梦。这功夫，神父立即通知罗密欧返回，将苏醒后的妻子带走。这是一个十分奇特、恐怖、冒险的办法，但朱丽叶为了爱情，毫不迟疑地答应了。她从神父手中接过一小瓶药，回到了家中。朱丽叶按照神父的嘱咐做了。举行婚礼那天，帕里斯伯爵看到的不是活生生的新娘子，而是一具僵直冰冷的尸体。喜事变成悲剧，婚礼变成葬礼，颂诗改成挽歌，轻快的奏乐改成忧郁的丧钟。朱丽叶被送进了本族墓穴。与此同时，劳伦斯神父托约翰神父往曼多亚捎信，通知罗密欧朱丽叶的葬礼是假的，希望他火速归来。不料约翰神父途中遭到意外，难以脱身，信未送到。罗密欧的仆人鲍尔萨泽得知朱丽叶葬礼的消息，马上赶到曼多亚告诉了罗密欧。罗密欧以为朱丽叶真的死去，备好一匹快马，从穷汉铺子里偷偷买下毒药，径直奔向凯普莱特家族墓穴。他打算再见爱妻一面，便吞下毒药。生不能同亲，但愿死能同穴。罗密欧来到凯普莱特墓穴时，正是夜半时分。他备下火把、铲子和铁钳，正要打开木门，一个人影猛扑过来，扭住他厮打，一边打一边还骂：卑鄙的蒙太古，停下你罪恶的双手，难道你杀了他们还不够，你还要在死人身上发泄你的仇恨吗？罗密欧只是招架，并不还手，他一再声明发誓，对方就是不听，嚷道：该死的囚徒，凶恶的罪犯，赶快束手就捕，跟我见官去。罗密欧被激怒了，他发疯似的还击，将那人打倒在地，再也没能起来。借着灯光，罗密欧看清是帕里斯伯爵，原来他是来给朱丽叶祭扫献花的。他深为朱丽叶未能成为自己的妻子而惋惜。帕里斯原本认识罗密欧，知道他是蒙太古家的公子，因打死提波尔特而被流放。现在见他深更半夜跑来，认为他一定是存心来侮辱尸体，所以要将他捉拿归案。他哪里知道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关系。罗密欧顾不得多想了，赶紧打开木门，扑向朱丽叶的尸体。但见朱丽叶十分安静地躺在那里，依然那样艳丽，好像熟睡一样。由于朱丽叶睡在这里，那堆积着尸骨和可怕骷髅的墓窟，在罗密欧眼里变成了一座充满光明的华堂。他抱起朱丽叶，泪眼迷离地哽咽着：亲爱的朱丽叶，我要永远陪伴着你，再不离开这漫漫长夜的幽宫。我要在这儿永久安息下来，以我这厌倦人世的凡躯挣脱厄运的束缚。眼睛瞧你的最后一眼吧，手臂做你最后的一次拥抱吧，嘴唇 啊，你呼吸的门户，用一个合法的吻，跟网罗一切的死亡订立一个永久的契约吧。来，苦味的向导，绝望的临港人，现在赶快把你的厌倦与风涛的船舶向那谗言上冲过去吧。为了我的爱人，我干了这一杯。说吧，他扬起脖子喝下了随身带来的毒药，那毒药的效力就像火药从炮膛里放射出来那样快，罗密欧登时倒地而死。朱丽叶在昏迷中仿佛听到有人在呼唤自己，她慢慢苏醒过来，见罗密欧倒在自己身边，已经没有气息，不禁大吃一惊。这时劳伦斯神父急匆匆跑进来，脸色十分可怕。原来直到朱丽叶快要醒来的时候，他才得知约翰神父因偶然事故没能把信送给罗密欧，他预感到要出乱子，所以亲自赶来。朱丽叶醒来了，罗密欧却死去了。朱丽叶质问他这是怎么回事，劳伦斯神父无言以对。朱丽叶忽然发现罗密欧手里攥着一只杯子，猜想他可能是服毒而死。杯子已经空了，他连忙去吻罗密欧那尚有余热的嘴唇，想舔到一些残余的毒质。墓穴外脚步杂踏，人声逼近，朱丽叶赶紧拔出身边佩戴的短剑刺进胸膛，扑在罗密欧身上死去了。维罗纳城内一片惊慌的叫喊，教堂响起惊心动魄的钟声，亲王亲临墓穴观察现场，审问嫌疑人犯。劳伦斯神父是唯一知情人，他将整个事件的前前后后详细交代一遍，引咎自责地说，如果这一场不幸的惨祸是由我的疏忽造成的，那么我这条老命愿受最严厉的法律制裁。这时罗密欧的仆人鲍尔萨泽走上前，将罗密欧生前的一封家信交给亲王。信中的内容印证了劳伦斯神父的交代。亲王放走了神父，转回身问道，两家仇人在哪里？凯普莱特和蒙泰古走到亲王身边。亲王正言厉色地教训道，瞧你们这种又野蛮又没有理性的仇恨受到了多大的惩罚，上天借助于爱情夺取你们心爱的人，